那这首歌呢进榜三周，本周前进四个榜位，取得了进榜以来的最好成绩，第五位。好，那接下来呢，本周最长榜龄的恒星哥年少有为已经跌入到了榜尾，而最有成绩接替这首歌啊，这个荣誉的呢应该算是华晨宇的寒鸦少年。这首歌上榜已经有十个星期，而且本周成绩反弹三位，排在第四。 像一出默剧，视线有无期试探的证据，暴晒很彻底，月光正坐下在祷告，乌鸦张开嘴巴，嘴巴，嘴巴。 谁来决定，要人不

高山贴着板的无与伦比。 那嘛那那， 谁能够证明了自己？ Hey, come on， 努力过后，真的梦不落雨林。多少的目光只锁定 gold chain， 在心里衡量价位，破坏了在世界中心的飞。It's so crazy， 做一个传奇，造一片雨林。我要闯着边之力，寻找闪电般的无与伦比。 所以说之前三连冠的这个鹿晗在本周下降到了第九，是为了给之前的队友让路吗？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第949期全球榜空降冠军歌，来自于张艺兴的新专辑，标题主打梦不落雨林。好，十五首上榜歌之后呢，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本期榜单的结束行程，安全下车的离榜歌。这个时段最后呢，我们送上的是这个四首离榜歌，上周成绩最高，那进榜三周，上周呢是排在第八，本周下榜了。我们来听毛不易的这首《哎呦》。 不老，哦哦哦，我会带你回到过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白天本市是阴转多云天气，云层相对较厚，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小雪，但对出行没有明显影响。今天前半夜有一股冷空气到达本市，将带来6级左右的偏北阵风，请注意防范阵风的不利影响。另外，今天是冬至节气，开始数九，也恰逢夜间有明显降温，请注意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国家大剧院迎来建院11周年，一年一度的公众开放日艺术节也如约而至。早上不到9点，大剧院橄榄厅同门柱的童声合唱拉开了一天演出的序幕。合唱团成员之一来自自中小学的康宁说，他参与合唱活动已有6年时间。 我是自中小学6-5班的一名学生，然后在学校合唱部担任高声部，今天在这儿被学校合唱团选上，在这儿演出。就是以前没有学到的一些艺术知识可以在大学院里学到，可以给同学们普及更多的艺术知识，然后让同学们从小就是可以接触到艺术。 宋庆龄活动中心合唱团的程小丹也表示，感谢大剧院给予自己学习展示的机会。 大家好，我叫程小丹，我是中国和平天使艺术团的小团员，然后今年12岁，然后上了6-9班，是一名小学的，然后我在团里面现在是高声部，觉得可能这么大的一个场合，就是非常感谢国家大剧院能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来表演，然后我觉得可以练就我们的，就是更让我们更加提高自己的勇气和毅力，能为这么多的观众演出，我也感到很高兴。 想了解更多国家大剧院公众开放日的消息，您可继续关注下一时段的974半点资讯。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3:59，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最后一个时段。你好，我是小东。我们继续来关注第949期的榜单，提前下车的李榜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在5个星期的这个上榜时间当中经历了大起大落。3周前呢是位列冠军，2周前呢是排在第4，1个星期以前呢是跌到了第11位，本周李榜。好，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陈奕迅的《可依可在》。 回味那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

悲伤逆流成河，半青春结束，我们需要美好世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这首歌是来自于 Sunny 杨云晴的不哭作为今年最高热度女团火箭少女101的成员。之前呢，这首歌在马来西亚方面有着非常好的成绩，但是在全球榜呢，首周上榜第9，上周第14，只停留了两周，本周离榜。毛不易、哎呦、陈奕迅、可依可在、周柏豪的《老少平安》、 Sunny 杨云晴的《不哭》四首离榜歌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全球榜的这个全球推荐歌曲了。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来自于马来西亚人气二人组的新歌 Fuyin and Sam 的这首歌，叫做《日寸小偷》。 会有裂痕，是因为爱太深，眼泪爬过的都变成一道花纹，画得入神，故事动人。一日代替一日，一春忘记一春，总是静悄悄，在我们没察觉的时候带走了什么。你的微笑像天使，从不和伤害计较，将我环绕，那些美好若隐若现， 若隐若现， 忽近忽远， 忽近忽远， 在我的指缝间慢慢滑落。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望着镜子，是你长年的影子，空洞的对视，写着失望两个字。 来自于上海方面的推荐歌，邓紫棋十月份发表 EP 的同名主打歌《毒苹果》。好，那时间已经来到11:52:23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北京方面的推荐歌，也是本周中歌榜的新料冠军歌，这是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学成归来的诺尔曼写给他刚刚去世的父亲布伦巴埃尔的一首《野马的睫毛》。北京方面的全球榜推荐歌中歌榜呢是上榜四周，本周夺冠，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小东跟你相约在明天上午我们的节目当中再会喽。稍后北京音乐广播带给大家的是节奏驾到。 全世界都陷入了悲伤，我却从未见过这么美的月亮，它骑着风马飞向远方，天空可能想听它歌唱。 温暖的你，天真的我。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去。